任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息。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来来，我们一起 周五欢聚有毛铺。 你说清楚。哎，凭什么呀？ 怎么了？ 我喊了50多遍，没一遍中的。 哎，我就喊了10来遍，就中了2个了。 哎呀， 气死我了。 虽然中奖几率很大，看来你们俩的普通话还是有差别， 一分高下。 那你说个维维，你说个那个标准的。 大家跟我学啊，照我这个120%中。 周五欢聚有毛裤。 中午欢聚有毛裤。 哎，能中才怪，真的。我用了各种方式喊这个，就是普通话是最管用的。 那你就是嘲笑我普通话说的不够标准呗。 你可以这么理解。我真的我用方言，然后就用歌那种方式，周五欢聚有毛裤，周五欢聚有毛裤，周五有毛裤，都不管用。就是然后你特别正经的， 你周五有毛裤那个能中才怪，我告诉你。 对啊，差俩字儿是吧。这反正我就诠释了，最后你就非常正经的说周五欢聚有毛裤中。 哎，请问我哪个字儿不标准？周五欢聚有毛铺，请问哪个字不标准？ 看手机中了， 没喊那个。 来来来，首先呢，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因为我们这个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从现在不上周开始，一直要延续到12月中旬。 是的， 所以每周五和周六都是得红包的时候。 对的， 因为真的是红包雨。不过呢，在此首先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先要关注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关注了之后您才能够喊这个口号。 是的，而且要跟大家说，如果您喊出来红包了，在您的微信提醒里边有一项，您收到了一个红包。 别看我，我不知道，我没喊中过。 对，我喊中了。我现身说法一下，如果您喊到了会收到一个微信提醒，一定要把那个微信提醒点开，然后您收取红包，这个钱就直接到您的这个微信零钱里边了。 24小时 已经都到了， 肯定到啊！你这么 马上就到了， 我天哪！ 我一个2.44块，一个2.88块。 你还中了2个？ 耶！但是今天我的名额就用完了。 是是是， 就每个人有 两次 机会可以拿得红包。 就是我们的小编磊磊，他是中了一瓶酒加一个红包，所以说那个酒也是你要点击进去，要把信息全部都填好了， 是的， 才能领得到。 是的。 不过呢，在此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啊，就是参与我们这活动玩没有问题，关注我们是首要第一步，再其次就是小熊刚才说的，您如果得到酒的话，他会给您一个菜单，您要认真去填写，然后如何去得这个奖品会跟您联系，这是其二。第三，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是针对在北京工作生活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说我在网上收听的啊，我在海外收听的，我也参与这个红包雨的活动，可能是不太行的。 我改天一定得试试， 你 万一可以呢？他说是这么说， 你出个远门。 对对， 回趟河南。 下周五六把我派出去。 啊，行， 我替大家踩个点去， 到是派你到密云转转，够远了吧？ 至少得到张家口吧，是不是？密云 那是孙涛的第一家。 下周末这个活动是没有的， 就结束了是吗？ 没 有没 有 没有，到十二月 十一期间嘛，十一期间咱们停一次，从节后我们继续开始进行， 是的， 每个周五和周六，但玩法不太一样。 是嗯，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关注了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呢，大家如果说哎十二月份这活动结束了，我取关了。那我们就根据取关的人，我们把红包收回来。 你骗谁？ 太厉害了你！ 一个电脑盲还能把红包收回来？ 来，我们再重新说一遍关键词啊，一定要喊起来。 对， 是中午欢聚有毛裤。 去， 记住这个啊。然后另外呢，得到酒的话是五，那个哎啊，你来说这个酒，我现在满脑都是毛裤。 再更正一下啊，不是中午欢聚有毛裤啊，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啊、 哎、 这六个字啊，周五欢聚有毛铺。您呢首先关注六个字啊，周五欢聚有毛铺，实不实数，就你这还收红包呢，真是怪不得收不着呢。 周五欢聚 啊，周五欢聚有毛铺， 谁不识数啊， 七个字啊，七个字啊，这个大家把这七个字呢念明白了。首先要关注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 是的 ,CHWL876, 搜索这字母也行，或者您直接打字，有一小图片呢，上面是一小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正经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了。然后呢您一直喊一直喊，就直到喊着了。红包呢每个人每天周五的时候只能喊出来两个红包。 嗯， 对。 酒呢每个人每天只能喊出一瓶酒来。 对，这个酒呢就是毛铺苦荞酒， 没错，好酒配红包啊，越喝越有。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喊完的同时，如果您已经得了俩红包，得了一瓶酒了，您就别费您那流量，也别费嗓子了， 您留着机会明天接着玩。 是、嗯、哎，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有些朋友们在我朋友圈里留言，刚才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揭露了一下这些从主持人到嘉宾到编辑他们的面目。然后呢有朋友说哎没找到怎么喊，您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公众账号，然后进到我们公号里头，在最下方， 嗯， 平时不是你可以输打字儿吗？ 对对对， 跟我们联系，然后你把它切换成语音， 对对对， 就直接拿着喊就好了。 是的，是的， 就这么简单。 嗯， 好了好了，那这个我们这事儿就先说这儿搞一段落了。 对，第一时段您先喊着，第三时段我们还有，也接着再喊啊。 现在瞬间已经上千条信息了 啊， 我们就不看了。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嘉宾。 是的，北京工贸技师学院我们的老朋友老师杨旭老师，欢迎杨旭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们好。 自打周五有了这活动，嘉宾都踊跃而来。许久未曾露面的嘉宾都说我要周五来。 我要周五来。 对， 周六也有。 嗯， 周六直接 周六 百块钱的红包， 百块钱现金 是吗？ 还有一瓶酒， 一瓶酒， 还有酒呢。 那 有酒好， 这里。 嗯 嗯， 但是 周六也来， 他周六不来。 对，周五来的 周 六没有。 周六我们聊宠物。动物， 对，周六这个我聊不了， 聊完了 也聊不了。 所以杨老师还是一个实在人，你知道吗？ 是是是，来来来，今天杨老师来，肯定也是以大厨的身份。 那当然， 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也特别有意思， 特别好， 垮炖。 哎呀，特别好，因为今天咱们有毛铺的苦荞酒， 哎， 什么最下酒呢？对不对？我个人觉得肉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一看这个题目，我就特兴奋。就是聊到了我最爱的肉啊，没没有，我没那么高大上啊，雨停了我才过来的。 哎，所以我们今儿就要跟大家说说这个肉怎么做好吃， 是的， 对吧？ 没错， 比如说炖肉啊，啊，为什么要放那些佐料呢？ 嗯， 怎么炖就好吃呢？包括有很多听众朋友，以前我们在上节目都说，哎呀，我做的这个肉有点腥。啊，我炖这个肉是拿凉水弄还是拿热水弄？ 对对对 对， 对， 我怎么去让它这个血水能够出劲了？类似这样的问题有很多。 就炖肉，你比如说牛肉炖不烂，羊肉炖着膻，大肉炖着腻， 嗯， 还有鸡肉炖着 柴， 嗯，对吧？就是每个肉反正都会多多少少出点毛病，偶尔可能有那么一次，你可能哟太好吃了，以后再也找不着这个。时候了， 全凭运气。 对， 哎，但是我首先上来就有个问题嘛，你说炖肉和烧肉到底一不一样？ 可能颜色不一样， 我觉得是不是功夫不一样呢？ 做 炖肉是不是时间长点，烧肉是不是时间短点啊？你想，它就烧，对吧？ 但是你看我们家做红烧肉时间也长啊。 它才能出那冰糖色，包括那个口感，就包括那个肉皮的那个胶原蛋白质才能出来，肥肉入口之后才能入口即化呀。 老师你看学生快打起来了， 说得非常好， 您倒说两句。 说得非常好。 是吗？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啊。 那到底一不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的。 差别在哪儿？ 肉炖肉和烧肉，肉这咱都说啊，这是相同的， 嗯， 但是前面那个定语就不一样了，一个叫炖，一个叫烧。那么从烹饪来说，两个技法，这个那从烹调技法上根上就不一样了。 No， 啊 ，No 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说哦，这这么有口音吗？我红包都喊出来了，真是。 啊，行吧，我不说了。 老师，我觉得您说对，我也听了个。 哦哦耶， 我还说的，我没说错吧？那咱们说炖啊， 嗯， 说就是说，咱们老说北京这块老百姓讲的炖肉，那么我们叫炖的话呢，一般来说就有三种，一个叫隔水炖，一个叫不隔水炖，还有一个刚才伟哥说这个叫垮炖。 对， 啊，这个 仨还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我一直垮以为垮炖就是带着水的炖呗。 嗯， 垮炖是得带汁儿炖。 对啊对啊， 炖都得带汤 啊。对啊，您不是还说了个隔水炖吗？ 啊，对啊。 哦，但 隔水炖、 哦、 有不隔水炖两种。 明白了 啊，隔水炖和不隔水炖。 嗯， 那从字面上解释呢，咱们常规的炖肉就是不隔水炖，就是把水跟肉搁在锅里头， 是 呱啦呱啦一下、 嗯、 这就是不隔水炖。那么你炖排骨啊，炖什么，不管你炖什么，一说到炖就是这么着玩。还有一个就是隔水炖，所谓隔水炖就是什么，就把这个肉啊或者把什么东西啊搁在一个罐里头，然后上面呢加个什么东西密封一下， 嗯， 放到水里头，然后呢水呢不要没过这个口， 嗯， 然后去炖它、 啊、 这个呢其实说是炖，其实应该说到蒸里头。 嗯， 哎，比如说像广东的它这个清炖鸡， 嗯 啊，完了这个清炖排骨，它这种清汤 炖盅， 对，炖盅，对，它其实都是蒸出来的，说叫炖它其实是蒸， 嗯 啊，它是现在呢就是都是放到蒸箱里头的啊，都是放到蒸箱里头去做的。有时候咱们到外边吃一些自助啊，你看一个大的一个台子里头，底下放半下水，一个一个小炖盅放在里头，告诉你这广式这个老火靓汤啊，炖汤什么的，它这其实是典型的隔水炖啊。咱们在家里过日子啊，这我说这可能是好些同志没有这印象啊，在家过日子最典型的，你蒸鸡蛋羹的时候找不着蒸屉了、 哦、 你就可以用这方法， 嗯， 直接拿一碗， 对，把碗放到锅里头，然后底下呢稍微再架一个碗或者一个盘子往上一放，一盖盖一样蒸，水就在这儿没着， 嗯 啊，这个就是隔水炖最典型的，回家今儿晚上您就可以实验。 对 啊，这个就是这是咱们说的，这是隔水炖。 嗯， 垮炖刚才维哥说了，垮炖什么叫垮炖？ 就是放到一起乱炖。 哥是爱吃垮炖。垮炖做鱼最好吃。 哦， 包括东北， 哦， 看大柴锅， 对 啊，里头除了放鱼，然后 粉条子， 哎，粉条啊，什么饼子呀，什么，哇，弄一锅，咕嘟咕嘟咕嘟，哎呀，香死 了！就是原材料多，就叫垮炖， 就乱炖吗？ 乱炖， 对吧？ 嗯， 是这意思吧？ 乱了， 就没那么讲究呗。 老师乱了啊， 我有点乱了。 老师脑子里都是毛铺， 毛铺线头在哪儿呢？咱们一般说在烹饪讲垮炖啊，就是上面你得有一层糊，挂完糊以后炸完了再去炖。我们叫垮炖。 哦， 最典型的这个山东的垮炖鱼， 对， 拍粉脱蛋，然后你煎，咱在家里就是煎啊，一般在馆子里就是炸，那在家里头咱最那个塔嘛鱼，或者说是那个偏口这一类的啊、 嗯、 就扁扁的这个鱼，或者说咱们说就是鲳鱼吧，银鲳、 嗯、 啊，鲳鱼你呢就是给它洗干净以后，头尾一去弄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长方块，然后呢拍粉，拿这个葱姜料酒先腌了，腌完了以后呢拍粉， 接着说， 对，他拍粉呢、 就是拍粉，拍完粉以后呢稍微抖了抖了，把粉子抖了一下，干粉的弄一下啊，然后呢脱蛋，旁边放一脱蛋，拍粉脱蛋，然后 脱蛋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拍粉知道什么意思 啊？知道 啊，就是淀粉，这鱼啊两边一炸， 嗯 啊，都蘸上了，这叫拍粉。 嗯， 脱蛋呢，在旁边放一个碗，把鸡蛋啊打散了，全蛋液，放到这儿以后，然后呢，粉子是完了以后，鱼到这个蛋里头 蘸一下， 蘸一下，一翻身，我们叫脱蛋。这是一个流水线啊，这边粉，这边是蛋，这边紧接着就得是一个蛏了，或者咱家里就是一个煎锅， 对， 啊，完了锅呢不要太热，上去两边一煎，煎定了形 ，OK。煎完了以后，这鱼放到一边，锅里头呢另外放点油，葱姜一炝锅，啊，葱姜出香味以后，把汤放进去以后，哎，咕噜咕噜煮开了，放点白胡椒粉，哎，稍微调一点点口，把你刚才煎好的这个鱼往里头一放，这时候这个锅开改小火，别大火炖，大火炖它就脱了，真是毛枯了，啊，小火炖一下，然后出来，汤不要太多，似沫非沫即可，然后呢，葱丝香菜，放点醋，吃去吧，来点香油。 哦，老师这里放豆腐吗？ 那你要非要放也没毛病。 粉条？ 那不放，粉条肯定不放的。 我在东北吃的垮炖鱼里都有粉条， 对，德玛丽嘛， 是吧？ 是。这个是什么？这是我说这垮炖啊，是山东的垮炖 哦， 山东垮炖鱼，它有点小醋椒口。你如果要放了粉条以后，口感不会特别的好。 明白明白 啊，包括豆腐也是，因为豆腐啊，它这个，反正我觉得你要放了醋以后，吃了以后啊，有点馊不呆呆的味儿。 明白明白， 就是个人的感觉，就口感不会太好，不好调。 嗯， 所以一般来说就是咸鲜口，稍微有点醋椒，那个东西咱就不配了。 哦， 而且这就是配海鱼。 对，明白了，维维，咱俩吃那是农家乐，杨老师这是鲁菜上大席面的。 对对， 这个在我们学生做这个菜的时候，在北京是拿过金牌。 哦，厉害了！ 这是垮炖，垮炖比目鱼。 哦， 哎，我一直都畅想着我们直播间什么时候支个灶，你知道吧？ 哎，真的 是吧？ 对，好歹能从先吃东西开始。 你先跟大厦物业商量商量，能起火吗？ 这不归物业管，那关键 这个倒不重要，主要是没有排风口。 哎，但是你看，刚才一听之后就觉得这上来之后有点这个酸哈，又有点咸鲜的这个味道， 对对对对， 它一定会很好吃。 能想出来， 这 大概 口味是个小醋椒口 哦， 啊，小醋椒口，因为我们这个就是酸辣口啊。在这个山东菜里头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像咱们说酸辣汤，酸辣汤你也是醋和胡椒，就山东的酸辣汤啊，你做不好以后啊，吃到嘴里头回口是甜的， 嗯， 而我这没搁糖怎么吃出甜味来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呀？这就是你的盐不够啊，是盐不够啊，它得咱们喝醋的时候都知道醋发酵以后的回口应该是甜的，那么它你咸口没压到醋上去，所以这个就出这问题了。 哦， 哎，那要说如果说完炖之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烧。我刚才在您听说炖的时候，其实我在琢磨了一下，那这样来推断的话，红烧和炖的还有一个区别，就红烧是不是得炒糖色？ 就是得放糖。 炖肉也搁糖，你们别往沟里带我。炖肉也可以搁糖的啊。炒糖色是一个啊，而且炖肉也可以炒糖色，也不是不能炒， 啊， 可以的。你说我红烧肉，我搁酱油也成啊？ 对，对， 有红烧酱油啊， 对对， 有红烧汁啊。 对， 哦，但是老师，那我就不明白，那红烧它这个和炖的， 它存在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对呀，啊， 炖肉一般咱们家庭里做啊，就是炖完了以后，直接把料弄完了以后，直接搁水，就 OK 了 啊， 烧呢要经过一个步骤， 收汁是吗？ 那个你说是出锅的时候，在 哪个不收汁儿？ 你别往沟里带了。 炖不收汁儿？ 炖不收汁儿吗？ 嗯， 不是特别收。 看， 哦，那行行， 汤要宽。 好吧，好吧，算这位同学答对了。 那么我们有一句话，我们行里有句话叫"逢烧必炸"。 哦， 就是一般这菜，你说要烧什么烧什么烧什么，一般要经过有一个炸的这个过程。 哦， 那咱在家里头要什么油煎或者叫煸？你看咱家有时候做红烧肉，你是不是要煸一下？ 老师，您刚才说那个炖鱼的时候，鲁菜那鱼不是它也得拍粉子然后煎吗？ 所以那叫红烧鱼啊？ 不是，那叫是 垮 炖。垮 炖 鱼，别带，别往沟里带。老师， 煎完了以后，它因为它是挂糊的。 哦，明白。 啊，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刚才说烧逢烧要必炸，比如说咱们说红烧肉、红烧鱼，你都要煎一下。你要在馆子里头，你要炸一道，比如说干烧，一般都要经过炸。 嗯， 最简单的，你们家烧茄子？ 嗯，啊，对呀。切完了以后得先过油嘛， 对， 因为吸油吸的厉害。 你要不然就是炸，要不然就是煸。 对， 是吧？ 包括红烧肉也是 啊， 红烧肉也得先过一道炸一遍。 你 炒，我们家都是 炒一试。 你甭管怎么着吧，反正你在家油过一下。 对， 好，两位同学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先说到这儿。 嗯， 因为我们在进广告之前，还得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有听众朋友说我没听明白呀、啊，到底是怎么玩啊？这样让小胖更认真的把我们这个玩法和流程再给您说一下。 是的， 因为我们第一时段这个摇红包呢，就到17:30就告一段落了。 对， 你再怎么喊肯定也喊不出来。 我们一五一十的按着词儿说一遍。 对对对对、 啊、 您认真听啊。 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各位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我是夏明、 嗯 啊、 我是王维。 享受美食的同时，当然少不了好酒的搭配。每周五毛铺苦荞酒特别携手北京文艺广播，打造周五欢聚有毛铺活动。 继续。 哎，你得问一句啊， 怎么玩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锁定节目，向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口令，周五欢聚有毛铺，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和毛铺酒一瓶哦。 好，祝大家好运，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一时段就到17:30就告一段落了、啊、 是的啊，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肉啊。 燕子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因为今天咱们有这个活动啊，好多朋友都在发语音。 嗯， 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就现在已经好几千条了，所以有可能有一些朋友想问问杨旭老师他的一些问题哈、啊，但是可能会淹在里边。不过第二时段。这就清静多了， 是因为第二时段我们没有这个活动， 对， 我们得到第三时段才再次开始，而且得是通过我们说开始您再说，之前再怎么练也很难得。 对，但是但凡不好好收听第二时段的，就取消参加第三时段的资格。 大家主要是为了 听的，同意。 跟着杨旭老师学炖肉，顺道吆喝点红包出来。 杨老师都跟着我们喊毛铺了，你知道吧？ 不是喊毛铺了，是不是 叫我们积极参与，对不对？ 嗯。 好，一会儿呢，咱们继续等待着大家的一些微信，而且呢，也要请杨旭老师再教我们这炖肉。 对。 还有什么秘籍？ 就关于炒糖色这事儿，我都得问问。 是 吗、 嗯？ 好，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燕子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毛铺苦荞酒，精选苦荞麦等原料，富含多种活性成分，让你多一份轻松自在。健康生活，真情毛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八达岭奥莱三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斑鬣狗、白老虎、 白狮子、 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信今岁30天。 玉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刘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刚刚我是经历了一场阵雨，而且这雨量还不小，不过马上也就过了10分多钟，哎，这雨就过去了。这个不知道现在这个雨在北京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好的。应该说呢，这次降雨呢也不属于突发性的，原来预计就是在西部北部地区产生雷雨或者这个阵雨这么情况，但是的话呢，随着北风的南下，它就影响到了城区，而且呢城区有些地方下的比较大，不过呢整体来讲这个维持时间比较短一些。但是呢雨因为它是雷阵雨，这个雨强稍微大一些，在这时候呢大家在外户外那恐怕没带伞，就比较难受了。预计这个雨呢在这个6点以后就逐渐地减弱，东移。在这种情况下呢大部分是地方都属于这个多云的天气了。入夜之后啊，这个属于多云转晴，气温的下降速度比较快，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1度上下，天气就是比较凉了。况且呢冷空气也随之而下，恐怕4-5点钟就可以到达北京。虽然早晨的风力不大，有2-3级，但是呢你11度的气温加上2-3级的小北风，应该在户外感觉到温度也就是8-9度的样子，大家要根据这个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明天白天呢风力逐渐加大，由于冷空气不是很强，平均风力呢只有3-4级，中午前后在动量下传的作用下有5-6级的偏北风。这个明天呢基本上就是晴天了，最高气温会下降一些，今天是 24.5， 明天也就是22度上下。天气凉了，尤其是体弱多病的朋友，尤其小孩一定要多加点衣服。这次冷空气呢是不断南下，应该说呢这个明天后天加上这个国庆节这一天恐怕都有一些北风，而且呢中午前后风力要大一些，气温呢总体来讲还是这个波动并不是很大。国庆节期间呢是这样，大部分时间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到5号有一次弱冷空气活动，从目前来看会造成北部地区一些这个阵雨天气，但是离地比较远，能否进到城区还要看临近的天气预报。国庆节期间呢总体这个气温是20到25度，最低气温在9到13度之间，大部分时间天气非常好，非常适宜大家去旅游。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详细的介绍以及贴心的提示，感谢您，也提前祝您节日快乐。再见了老师。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 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西北三环的外环方向四通桥到新兴桥车流量比较集中，受其影响呢，万泉河辅路苏州桥的路段也是行驶缓慢的。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进出京双方向车比较多，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小营西路到建亭桥北行驶缓慢，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进出京双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回来，一块儿吃肉。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大家好，我是熊丽。 还有我们的杨旭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但是在此呢，要跟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说，比如江家呀、红叶呀，守候万家灯火太多的朋友了，依然在喊着周五欢聚有毛铺。 歇会儿， 要歇会儿，要歇会儿，因为我们就先暂一告一段落了。 对对对， 我们已经把这个先关上了。 18点05分吧，我们再开始啊。 对，到那个时候让熊丽喊，比如说熊丽说因为开始，您再开始喊。 扎心了，我喊完之后大家都中了，唯独我没中。 没关系，大家周末开心就好了。 那倒是，对吧？所以现在啊，就不要再发了，因为再发，不管您发多少遍，肯定也是中不了的。 对对对，刚刚可能喊这个也费了不少气力， 是 吧？咱们补补气。 吃点肉， 吃点肉。 嗯， 刚刚说了什么垮炖呐、啊，什么炖呐、啊，什么红烧啊，等等等等，这样行不行？咱拿一块肉来，咱做做呀， 可以， 行不行？ 就说红烧吧， 可以， 因为大多数我们还是一说到肉，还是喜欢红烧。 就说红烧肉， 对啊， 就 有滋味儿。 我估计咱仨每个人做法都不太一样 啊，不一样， 对不对？ 不一样， 你怎么做？ 我是就先得过油的。 哦 啊，记住过油了。 不，我在家里是这样， 就是在家里就过油。 是的。过完了油之后呢，可能是，就比如说炒了那个糖色，放多水就开始在那儿小火慢炖。 哦， 但是呢，像我爸可能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当然他炖的也不错，他一般都是先放高压锅，因为他要那原汤。然后那原汤把那个，比如说那肉拿出来了，切片，比如说蘸酱油啊什么的那个。它是那汤，然后我们再做面条吃。 哎呦，那不错， 那 也好吃 啊， 好吃。 点点豆腐脑，弄点卤， 对， 也不错。 呀， 熊熊你怎么做呀？ 酥酥肉嘛，这不就？那我啊，我一般来说也是炒糖色，而且我是一定要用冰糖炒糖色的，就我想要的颜色。然后炒完之后呢，我会拿砂锅来做，并且我在做之前，其实我做之前，我喜欢把肉先煮一下。就我先会 煮， 对，煮完了之后，然后再给它改刀切成块，切完块之后，然后再炒糖色，然后再炖。 基本上都是这样。 我是原来按照你那个方法做的，后来我现在慢慢的自己就开始变着花样做了，但 是就胡做呗。 没有没有，他 说说来，你说说。 就是辣椒会搁的比较多。 哦， 我最开始先炒肉， 嗯， 就是我不过油了， 嗯， 就是炒很长很长时间， 嗯， 然后呢，我就用皮蛋豆瓣酱来做的。 哎，也不错呀， 出来味道特好。然后你如果想吃甜，稍微甜一点的，你可以再加点黄酱或者是甜面酱， 嗯， 稍微有一点出来，那个酱香味特别足， 哎， 而且就省了冰糖了，就省了炒糖那个环节了， 可是 它直接颜色就能上去了。 哦，你就是没有炒糖色对吧？ 没有炒糖色。 哦， 你搁豆瓣酱是吗？ 对， 剁吗？ 剁呀，就是， 就直接豆瓣酱 剁完之后炒，先炒酱， 不搁别的吗？ 对，不搁别的。 豆瓣酱里不搁别的吗？ 不搁别的。 啊，给你提一建议， 您说， 下次剁豆瓣酱的时候，再加点泡辣椒一起剁。 哦， 哎，你看，又不一样了，哦，又高级了， 就是它那个辣味就更丰富了。 不是，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你这个做完以后，颜色可能会 发 暗，对， 哦， 嗯， 会发乌的，它不透亮。 哦， 你加豆瓣酱，加上那个泡辣椒一起剁完了， 是那个红的泡辣椒吗？ 对对对对， 哦， 市场上有卖的啊，这么大罐装的那个子弹头辣椒，拿那个啊一起剁。 我都后期修图也挺亮 啊，好吧，好吧， 也还行， 我为你点赞， 这两码事儿。 但是如果说按照杨旭老师的这个做法的话，加上泡辣椒，然后加上豆瓣，直接炖出来的肉最适合的不是拌米饭，而是加热馒头。 哦， 想吗？就那馒头刚蒸得了，尤其是特别暄乎的时候，你给它剖开，然后把这个刚刚炖出来的肉哈，然后给它挤在里头一夹， 还可以配白吉馍。 对，肯定特别香。你想那泡辣椒的那个辣椒本身里头的那个滋润劲儿，加上肉的那个油， 嗯， 就进去了。 嗯， 不行了，我也想吃了。 好吃。 来来来，杨老师，杨老师，那个关于炒糖色呀，啊，包括这个红烧肉， 嗯， 咱们就先拿一块生肉，咱们就开始教大家一个步骤。 那个是这样啊，就是一个一个咱们说，像刚才你说炒糖色这个事儿了，你也说炒糖色，炒糖色用， 嗯， 你用冰糖炒， 对， 怎么炒？ 就直接把那个 锅里搁什么？ 搁油啊，一点点，然后再加糖进去啊， 嗯， 然后不停的翻，但是它容易糊锅， 出现问题了吧？ 嗯， 用水炒，你要如果使冰糖的话，我建议你使水炒， 就不容易糊锅吗？可是它要如果用水炒的话，那个香味会出来吗？ 会啊，绝对会出来的。你把水熬干了以后，糖化了。就剩下了， 就不放油对吗？ 不放油了，水炒，水炒完了以后颜色会亮，会更红，枣红色。 哦，这样，啊， 你可以回去试一试。建议你啊，你们二位也可以回去试一试。 好好好， 就是每个人呢，我给你们提一个小小的改良的意见。 得嘞，我们都虚心接受。 小胖刚才说了，给他就是让他加点泡辣椒是吧？ 泡辣椒。 完了，你这个 水炒冰糖， 水炒冰糖， 用水炒冰糖。 没事，我是用水炒冰糖的同时加泡辣椒。 你讲究了， 你太讲究了。就是你那个就是肉直接放到锅里头去弄的是吧？煸的是吧？ 对 啊，可以没问题。但是这首先就是前期要求肉的质量非常高， 哦， 就是肉非常这个肉得好。咱们说 我们这黑山猪的， 那没问题，你可以这么玩，可以。但是如果咱们说有时候你这肉啊，你不知道它怎么样的话，这种情况下，建议你呢把肉买回来以后，先改成咱们说的所谓的大核桃块，放到水里头泡一下。 拿凉水泡还是 冷水？ 冷 水，冷 水， 冷水，冷水。冷水泡一下，泡完了以后，完了在冷水锅里头，像刚才你说煮一下，煮一下，打一遍沫子，然后再用你刚才那个方法再去煸。煸的时候呢，就是放葱姜一起煸，放葱姜一起煸。煸的时候呢，长时间煸，在家里头就跟小胖刚才说的，煸的时间稍微长，让肉表面啊紧了以后， 特别紧。 哎，然后你炖肉的时候搁什么？搁水是吗？ 对啊。要搁酱油什么的吗？ 就是你加汤汁主要是加水是吧？哈， 对对。 啊，给你提一个建议啊，就是几个选择，一个你可以加水，这什么说没什么说的。 嗯。 第二，你可以使啤酒。 嗯。 第三，你可以使花雕。 嗯。 第四， 可以使原来煮它那汤。 我试过用花雕做的一次，特别好吃。 你别突然冒出来吓人一跳，你坐下。 建议你使陈醋。 哦， 那得加多少？它不会酸吗？ 不会，你可以回去试一试。冰糖炒完了以后，炒完糖色，肉煸完了以后，你加陈醋 一整瓶。 往里边 加多少没过肉刚刚吗？ 对对，就跟你平常炖肉方法差不多。 哦，就用醋代替水啊？ 对， 是陈醋，必须陈醋，香醋不行吗？ 嗯，最好你建议你使陈香醋，我没使过。我只能说香醋我没使过，我不敢说不成，因为你们可以去试试啊，各位那个听众也可以去试试，因为这个陈醋我是确实是使过的，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用过，我做过，但是香醋我没有做过。刚才我说的这些几种方法我都使过， 明白？ 就是说在家里头咱们都可以成功，就 OK 的，啊，陈醋呢，就是咱们使的时候呢，就是先前面都一样，烹完料酒以后搁醋。搁醋呢，就是你不搁水了，那么跟搁水一样，似沫非沫，你别搁半锅啊，那也不行。就似沫非沫的情况下，然后这时候呢，因为醋它本身有色，酱油就不要搁了，啊，就是你不用再去调色了。然后呢，再去搁什么，就是其他的调味料，那就正常搁。啊，糖呢可以稍微多搁一点，盐这个时候不要搁，开了以后，开锅以后改小火焖，你就闻着满屋的那种醋的香味儿。啊，醋的香味，最后这醋呢会收汁的时候把汁收干了以后，醋就没有酸味了， 哦， 醋就不酸了。 但是呢，肉也不会吃的是偏酸口的吗？ 不会的， 就或者说酸甜口的都 不 会， 不会，就稍微有醋的香味，就是香味，那种香味，不是酸味。 老史，那这里用放酱油吗？ 这又不是河南做法， 就是你可以 换口音了吗？ 你可以不用搁酱油，因为醋的颜色已经够了。 哦， 是 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于那种醋椒鱼的那种？ 没，不是，这不是醋椒鱼，是汤汤水水，是酸辣口味，有胡椒口。 哦，行， 醋椒口。 那我们先把它删过去，要不然一会儿听乱了。接着说这个醋的事。 那你就正常的就是收汁啊， 哦， 把醋收没了。 嗯，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就是你这醋你选的是陈醋，越老陈醋颜色会越深， 就是 它最后颜色可能会偏黑。 哦， 这唯一的缺点就是颜色会偏黑。 没事， 没关系，这个不重要。 后期调料就可以。 但是口感。绝对是跟咱们加水的口感是另外一种口感， 一定的，一定的。 哎，这个我要试一 试， 真的 对， 绝对没问题。尤其像你刚才说，回家我使砂锅炖， 是 非常好，就适合这种方法。 哎，其实我在想，加醋除了它本身的香味之外，它里头的那个作用，可能还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在炖肉或者炖什么 加放山 楂。山楂和柠檬，对， 让这肉更容易的酥烂。 嗯， 不是软烂，是酥烂。 哎呀， 口感是不一样的。 对， 那个性吃到，尤其是五花肉那种舌头一顶，那肥边化的， 对， 幸福的感觉， 那得用酥来形容哈， 酥了。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这个形容口感的时候说软嫩或者软烂，其实那个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它有的时候会窝油在里面，嗯， 对， 它化不掉。但事实上，如果酥的话是可以化的，对吧？ 就跟。我就想起来昨天某人一直说减肥呢，我天，拿着那个刚出锅的那个热腾腾的外焦里嫩的烙饼，然后里头卷着那大肘子肉， 哎呀 天哪，那个吃， 哎呦，他这两天不一直都这样吗？前天去吃王刚博他也这样，去之前路上还说什么都不吃呢，结果到那儿就说他吃的多。 我是没给你加这么着，真是不好吃吗？ 啊，说你了吗？ 进两条广告，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我前两天用红烧肉，因为我去了一趟京深， 嗯， 买了点那个小鲍鱼，倍儿便宜，就买了 5块钱一个， 十几个也就40-50块钱， 对， 嗯，我就回去就又买了块红烧肉，就跟着咵一块炖， 哇， 对，对，这个我就用非常正常的方法，没有加什么豆瓣酱啊那种酱，就非常正常的方法。然后呢，到最后那个肉已经咕嘟了一会儿的时候，我就把那个鲍鱼放进去，嗯，我就还看着，隔着我们家那个玻璃盖看着，就看见鲍鱼那小汁儿就往下流。我说：“哎呦，这得多好吃！”后来果然很好吃， 对， 太香了。 就是因为鲍鱼它本身没有味道，它必须得借味儿嘛。 对 对。 然后跟大家，红烧肉里还有一个放什么？是我们家，嗯，刚才我也想说来着，我们家会把那个鸡蛋啊先给它煮出来，煮完了之后煮熟了。我一开始没炸，后来有一天试了一下炸的，但是呢一定要煮熟之后给它去皮，然后给它用刀给它划成小口，划成花刀， 容易进滋味， 然后再给它放到这红烧肉里去一起炖。炖完了之后不要着急吃，就当天就是刚炖完我们都是不吃的，我们一定要隔一天， 嗯，泡到汤里头是吧， 第二天然后你再去吃它，嗯，吃的时候不要热， 嗯， 就那个皮的那个筋道劲儿，然后再加上里头那蛋黄那个面劲儿，哎，但是它已经入味儿了，哎呦那个真的。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 了， 就是前两天去王刚博吃的那个鹌鹑蛋。 鹌鹑蛋， 我建议大家如果去王刚博的时候一定点一份鹌鹑蛋， 嗯， 从最开始那辣锅啊，一定要辣锅 就放进去， 最开始的您就放进去，等你快最后吃完的时候，就是我，哎，我都其他的吃的差不多，稍微留一点肚子，最后吃那鹌鹑蛋好吃极了， 盖盖 真的。我减肥我就吃了一个，但是当时我要是不减肥，我绝对能十几个、二十几个往下吃，太好吃了。就是卤的那个，尤其是辣锅，它是越炖越浓，越炖越浓郁。 就最后把那个皮，它其实跟我刚才说的那红烧那个鸡蛋是有， 哎， 它就那个皮已经收紧了， 就是炖的好像就有点透明的那种，哎，太好吃了。 然后那就着小熊跟小胖他们说的这个，咱们就是这种红烧的方式，刚才杨老师已经说了。就是基本款也好，包括锦上添花款也好，包括全新的方式也好，那他们刚才说了，哎，可以放鸡蛋，还可以放什么？哎，还可以放一些其他的吗？ 茨菇啊， 对，茨菇， 茨菇炖肉再论的， 是 ， 啊，这绝对是在。 那我想太简单，我想的永远是放点大粉条子， 放点豆腐。 白菜是吧， 红烧肉放这个差点劲，你要炖肉放这个可以。刚刚咱们前面说了啊，炖跟烧红两种技法， 是的是的， 炖它是有汤有水的，你要让对应的这种水烹的炖的话，还有什么，还有熬， 嗯， 还有熬 没关系啊，就是这个炖啊熬啊什么咱们下一节说 啊。好 OK， 您刚才说这里可以放茨菇， 对， 嗯， 笋干 啊，笋干， 对对 对 对 对， 嗯， 对， 然后 香菇 对， 各种各样的蘑菇，嗯， 就是这一类自个儿没有什么鲜明个性的，都特别 就是 容易跟 进去以后就变成谁的 了，耐煮耐炖的， 那么土豆啊胡萝卜什么都可以， 对，耐煮耐炖的都可以， 嗯，对 啊，人家茨菇呢，这个油这个这会儿有点 稍微有点 过了， 嗯， 明年吧，明年弄点茨菇炖着一块红烧肉，茨菇炖红烧肉， 嗯， 非常好吃。 淮扬菜里头很多， 我建议大家真的，你就做红烧肉的时候里边稍微放一点海鲜，比如说放点瑶柱，有干的瑶柱你自己泡泡， 啊， 出来那味儿绝对不一样。 你们家生活水平这几天日渐提高啊， 前几年的时候最近是哎呀，真的，我都不忍心说。 那个放瑶柱的话，就是干贝啊，建议大家先拿水洗干净以后啊，泡软了，上屉蒸一道 啊， 包括海米也是， 啊， 对对对对，蒸一道，加葱姜，加酒，加花雕酒，上屉蒸一道，保鲜膜一盖， 这是 蒸 它是为了 这个是胀发的过程。它算干货， 就等于泡不一定全发， 对，干货你要进行胀发， 哦， 这是胀发的一个步骤，然后出来这汤你别倒啊，这汤一会儿你还可以回到锅里去的，然后呢把这个老的背筋啊撕一撕，你要讲究你再拿火小火再背一道煸一下再去放也非常好， 哎呀，外边背的焦焦的，一进去吸点汤汁， 小火一定要备， 小火一定， 你要早上起来弄点白米粥， 嗯， 放进去都成， 嗯， 啊，白米粥就可以。你说实在不行，不让小胖他们家似的有这个干贝，你像我们家有虾皮， 嗯，

瓦乐游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聊炖肉。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还有我们的杨旭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杨旭老师。当然不要抢跑啊，熊丽没有说开始，抢跑也中不了啊。 那我们先把词儿念念啊。 是是认真一点啊，因为这个词儿关系到您哈、啊、怎么摇啊，怎么关注我们啊。认真听。 杨老师就是别有用意的看着我。 没有， 就看你准备什么时候发令啊。 一张嘴就开始啊。周五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毛铺苦荞酒特别携手北京文艺广播，打造了周五欢聚有毛铺的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 是的，没错。那关注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号，一定要锁定我们这个节目，向电台的微信公号发送口令是 周五欢聚有毛铺， 哎，您就有机会获得现金红包或者是毛铺苦荞酒一瓶。 提醒大家，口令是周五欢聚有毛铺。另外，获得酒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着了啊，要填写您的资料才能够正常的领取哦。祝大家好运。 哎，不过呢还得说一下，比如说您得到了这个红包，点拆红包，然后就跟平时啊私下里大家发红包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嗯， 如果您要是说好了，我只点这个红包，然后拆开了，然后包括那个得到的这个过程您忘了点了，这个红包可能过了我们节目时间它都作废了，所以千万别浪费，这是其一。再其二呢，就是每位朋友只有两次得到的机会，您不是说好我一直吼一直吼一个钟头啊，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是一次都没得着。 说谁呢。 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仅仅是针对在北京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要是说哎，我在外地在线收听节目，我也参与这个活动，是不可以的。 对，作为我们节目的老嘉宾，我们允许杨旭老师在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里可以不用说话，然后去喊红包。因为杨老师刚才喊了40分钟，真没喊着，知道吧？ 没喊着， 真惨。 所以我心里特别的平衡。 好， 来，这个 有人给你修伴了。 作为一个喊出来红包的人呢，再次提醒您一下，您如果喊出来之后，先点领取，领取完了之后呢，在您的微信这边有一个提醒，就是提醒您，您收到了一个红包，一定把这个也点开，里边有领取，钱就直接到您的微信零钱里边了。 是的，是的， 嗯， 最慢24小时之内也是到账的。 对， 好，小熊可以说了吗？ 开始，周五欢聚有毛铺。 要不给你一个 beat， 你就开始。 哎，给我解释一下那是什么意思？ 哦，然后 beat 呀， 啊 ，beat 就是一个节奏。 啊、哦，那你就说节奏就完了呗，整这洋词儿。 没办法，会的太多啊。 来吧，杨老师。咱们接着 周五欢聚有毛铺。 我在想着毛裤的事。 别别，都已经这词儿要洗脑，要洗脑。来来来，咱们再说回到肉上啊。 嗯，好。 咱们在第一节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垮炖。 嗯，炖。 哎，炖、 垮炖。 然后第二节呢，咱们简单的说了一下 红烧。 红烧。 哎， 红烧。 这节咱们说， 哎，我们这节能不能就说还是说红烧？ 可以啊。 但是呢，我们把肉给改一下，哦、因为人有的朋友不吃大肉，人吃牛肉的呢， 哦、可以， 对吧？然后比如说这牛肉，其实它特别，我觉得不容易做哈，就是因为像我这种不太吃牛肉的，然后一不留神那肉就容易炖柴了，然后我们家孩子就说塞牙就不吃， 嗯， 所以可是你炖的时间短吧，就是牛肉它有的时候那个味道呀，可能就是就有的朋友不太习惯， 对， 所以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就是这个牛肉怎么炖它又好吃，就酥烂， 哎，而且进滋味儿， 嗯， 刚才那个维哥你说这个老爷子是用 高压锅， 高压锅， 嗯， 是吧？ 那咱们还是高压锅。 好， 一定要用高压锅吗？牛肉 这是一个方法 啊。对对对对，就咱就先说从这个，因为有这个前面有车了， 哎、就 咱们后边有一折得跟上、嗯，是吧？哎，就是还是说就是炖牛肉啊，因为这个高压锅现在是家家户户都已经有了，比较普及，而且呢。确实是这东西我觉得现在做的不错了，这种电高压锅。它好像现在高压锅有一个功能叫无水居。注意过吗？ 没有。 没有。 太不会聊天了。有一个功能，其实你不用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在多新的多好的一个高压锅，就是最普通的传统的那种电高压锅，插上以后一个大钮一拧的那种，多少分钟，就跟过去那个微波炉是一拧二十分钟那个，够使，就够使了。只要它首先是好的，是安全的，就 OK 了啊。然后咱们就说这个肉的问题，肉呢，咱们就是选择这个牛肉吧。就是牛的大腱子呀、啊，别不用牛腱，牛腱子太有点糟的了，就牛普通的牛肉牛腩就可以，不要太肥的，别用太肥的，然后切成大概是核桃这么大的块啊，都是核桃这么大的块，切成块以后呢，别直接去做，先放到凉水里去泡。刚才说凉牛肉有味道是吧、 嗯？ 啊，有味道。那要想去这个味道呢，咱们就是说中餐讲究有这过去有这么条，有味始之出，有味始之入。有味始之初，这个味是什么？就是不好的味道，腥膻异味，我这种味道我们让它出来。那它在这个肉里头一般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就是水溶性的东西，我们拿水去泡它出来了。 嗯 啊，就水，把血水，我们认为血水是有腥膻味的，把血水浸泡的时候给它泡出去，两个小时换一回水，你泡那么俩仨钟头就 OK 了。然后呢，第二步呢，换一锅清水以后，上锅去开火去煮。煮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肉啊，它有沫子出来了，黑色的沫子，去打这个沫子，拿勺往外撇，别到时候一沫子一出来了，您就关火了，这不行。煮一会儿，让那血沫子往外跑一跑，煮一会儿，煮到什么程度啊？黑沫子走得差不多了，翻上来啊是白沫的时候，你再打一会儿。再煮个三五分钟就 OK 了，哎，然后这肉捞出来，这水呢，一般呢咱就不要了啊。就是你要说做下用高压锅的，咱就不要了。如果说做别的，咱再单说。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捞出来以后呢，还有一步要洗肉，做过吗？洗过吗？ 锅洗过，肉没洗 啊。 就你说大实话， 你说洗过也没关系。下一个问题就是问你，冷水洗还是热水洗？因为你从锅里出来肉啊是有温度的，是热的，热的肉一定要用热的水去洗，就有温度的，就是大概最起码你不能说是开水吧，你也得是六七十度的水去洗这个肉， 其实就焯一下是吗？ 出完水之后还得再洗， 对，把它上面的血沫子去洗干净。 哦， 就是你们家热水器里的水，六七十度的水就可以了。 嗯， 啊，把这水肉洗干净用，放到一边控水待用。然后锅里头另起一个炒锅，加葱、姜、蒜，上火。完了以后加锅里搁点油，小火给煸炒香了。煸炒到什么程度啊？先搁姜，小火把姜啊煸这个表面啊这个呈浅金黄色，然后搁蒜，蒜呢。煸出这个虎皮纹，然后再把葱搁进去，葱呢就是大葱，切大段的葱放进去以后煸，小火煸香。煸香的时候好些人说我这葱啊搁进去出来以后不香，你是缺什么？缺最后一个把这火加大的过程。这葱要想让它香，最后一定大火顶一下，这葱姜油才会香。 哦， 哎，大火一定要顶下，包括说咱们做葱烧海参啊，熬耗葱油啊，耗葱油不能开始是小火，没错，但是最后一定大火顶一下，把这个叶子啊、葱啊稍微顶的有点上色了才 OK。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肉这水控的差不多了，把这肉啊放到这锅里头去煸，啊，像刚才小胖说这个，多煸一会儿，煸到表面有这个浅金黄色了。浅金黄色了 ，OK， 你这个时候把这个葱姜啊，煸好葱姜啊，铺在这高压锅底下，把肉往上一搁，搁一个这个大料板，就是咱们说叫八角，然后搁一小块桂皮， 桂皮大概呢就是咱们小拇哥这么长啊，就这么大一小块桂皮，两片香叶啊，这个就是香料就 OK 了。然后呢就开始搁调料，没搁水吧，到现在没搁水呢，记着没搁水呢，搁调料。调料搁多少呢？一般呢咱们就说三斤肉啊，你咱高压锅啊，您做家里做三斤肉四斤肉也就这样，三斤肉您呢大概搁两勺酱油，一勺糖，然后呢搁点这个甜面酱或者是黄酱，您根据您的口味啊，加一勺酱啊，加一勺酱，然后啊糖酱再加点蚝油啊，调成大概就是调成这么大一碗吧，还有花椒酒啊，调成大概这么一小碗，咱们那普通家用的高压锅，这个四升用的高压锅，这么大小碗，吃饭的小碗， 没多少哈、 啊、就一碗水，就是一碗调料，您和拢匀了，您要想吃辣椒放两个干辣椒，再放点胡椒粉，往里头一倒，盖上盖，25分钟 OK就可以了，不用加水。 哦， 不用加水。 这 出完以后，这牛肉啊，就跟吃那个有点跟那个牛肉干的那个味道似的，但是比那要酥要辣，味道是那个味道，就 OK 了。完了吃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么直接吃，很横。你看家里有时候老人啊，他不愿意吃这个这么大的肉，包括小孩，他要你想给他搭点菜，是吧？比如说咱家孩子，是吧？ 嗯， 那这时候呢你就什么呀，弄点土豆，这个季节有上好的这好的张家口的土豆，找找孙涛是吧，那种土豆沙沙愣愣的，然后把土豆洗干净，切成这个滚刀块，放到这盘子底下，放到盘子底下，把这肉啊快点汤连肉往上一放一浇，盖上盖上屉去蒸。 哦， 把土豆蒸熟了，肉就熟了，一块吃。 您说是炖好的肉给它码上吗？还是 对生土豆在下边， 明白， 肉往上一浇，连汤带肉，因为你这肉啊比较咸了， 嗯， 放上去以后加上盖上屉一蒸，土豆熟了菜就熟了。 哦， 一个菜就出来了。或者说我可以底下放山药 也可以， 也可以土豆芋头也可以。 老史放白薯行吗？ 你今儿从这地点出不来了怎么着？ 白薯也可以，你爱这个口就行。白薯的不是别的啊，白薯它有水分比较大，我们叫水哇哇的。有时候武师傅那会儿，武余生武老师，武师傅说水哇哇，它就不成形，它不照说像山药啊，像芋头啊， 它 蒸，对，蒸完以后它干，它有这种干瓤的，你要用干瓤白薯也行。 嗯，我跟你白薯有一个更简单的吃法，空气炸锅。 哎，那是那都不用放油的那种。 哎，对，直接把白薯切片，然后放进去， 是， 然后当白薯干吃。 但是空气炸锅，我弄那个薯条， 好吃吧？ 薯片的那还挺好的， 鸡翅也好吃 啊！真的吗？ 哦，鸡翅、鸡米花， 我们家没这设备。 那我们家还没高压锅，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我们家还没那功能呢。 哎呀， 所以这个就是说，咱们使高压锅呢，就是非常简单。而且这个菜最后，你就是你弄上以后，你就不用管了。就我就说，这就属于懒人菜。 嗯 啊，而且出来这以后，这味道呢也还行。你可以做一锅，尤其现在天凉了，你做一锅以后呢，天再冷冷的时候，你可以放窗外头。 是、 嗯， 什么时候吃的时候，底下配点菜，一上屉一蒸， 真的 齐活，是吧？ 哎、 你配点胡萝卜也成。 这跟我做的就不太一样。我一般我水可能会放的稍多点， 嗯， 然后正好它高压锅它就不怎么水不那么减少，而且可能还会再出点水， 对， 然后全部弄完之后25分钟之后出来了，再单起一锅，再把那个土豆什么过去， 再炖呗，对，可以， 正好土豆也把那个汤汁吸了，到最后也是黏黏稠稠的， 嗯，这个就是我说这个，就是它里头基本没有什么， 对， 那就是比较干， 而且您那个味道，因为你水加多了，它可能味道就相对来就淡一点， 对，会泄的， 对，它不像那个料味进的那么足， 对，因为像这里就没，其实没搁别的，就搁点大料味，搁点香叶。是吧，搁一小块桂皮就可以了。完了您家里头您搁点什么，有配点这个花椒酒啊，配点蚝油啊， 嗯， 配点这个那个老抽啊，配点酱，一定要，这一定要配酱、 嗯、对，黄酱或者甜面酱， 甜面酱一定要配酱、嗯、啊，完了酱呢如果有条件呢蒸一道、 哎、 那配点香油蒸一道，这是最好的、 哎、 你要没有呢您就直接搁也成，反正我在家我直接搁的、 嗯、 也可以、 嗯、 啊，再搁点糖，一定要有糖， 这好，这家里边比如您要小酥肉炸的，小酥肉炸的丸子 炸的什么带鱼，这些您都做成蒸菜一锅就出了。 你要做苏带鱼，拿这做苏带鱼没问题， 高压锅的是不是？ 高压锅做苏带鱼， 啊、 就刚才我说这方法， 嗯， 您把这个东西弄好，鱼炸好了以后，一拍一拍底，垫好葱姜蒜，码好了，一下人都好着呢。 嗯， 但是您出锅时候别使筷子，这使铲儿。 对， 要不然那又烂 了， 不成形。 用高压锅这种方式里头那个骨头啊什么也能 酥了。 嗯， 就是弄带鱼就酥了， 带鱼就酥了， 嗯、 包括鲫鱼、酥鲫鱼什么的。 对，但是你要酥带鱼、酥鲫鱼，你里头再给点醋， 嗯， 要搁醋， 对， 就可以了。 这烙个烙饼， 哎， 卷着， 对，我给你加。啊 哎、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是推销高压锅。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八十号。 小西街八十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路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英六步。 好，这个咱们说完高压锅，不是说完那个高压锅炖的肉，嗯，接下来肉还有很多， 嗯， 接下来点一个吧， 排骨。 对，排骨我也喜欢吃。 哎， 那排骨。咱怎么吃啊？先命个题，怎么吃吧？ 听小熊的， 红烧呀。 那还红烧？ 今天干 上了， 上 了 清炖啊。 哎 啊，行啊， 对吧？清炖也好吃。 换个口味吧。 对 对, 对， 清炖吧。 莲藕炖排骨吧。 对，可以， 可以，可 以吧？ 以以 这个季节莲藕也下来了。 对，但是我做过，那汤不好喝。 那就没炖好， 就是汤里边有那个肉的腥味儿。 哦， 嗯， 就是没炖好呗。 对啊， 我喝过好喝的那个莲藕炖排骨，包括莲藕炖棒骨。 哇、 哦，真的那个 一定要有莲藕的甜香味儿。 嗯，对，而且那个汤呢是属于比较浓香的那种。 对 对对， 我也是吃过好吃的，然后也想自己效仿一下，莲藕的味儿根本吃不出来，反而它那个腥味儿还挺足。 你是不是放错了？放的是萝卜？ 没有啊。 萝卜炖排骨也能炖， 对，萝卜炖筒骨也行。 我不爱吃萝卜，我就爱吃莲藕，而且我爱吃排骨， 嗯、 尤其那排骨，我把小排弄出来，单着炒，单着红烧， 你哪怕往里放点老玉米呢。 哎，对，真是哎，放点甜玉米，对对对对 对。你再炖一炖，就成了关野街的锅底了。 这问题不是放什么的问题，是那汤它就有排骨那味儿。 就怎么能去除 那肉腥味？对，怎么把这 味 儿给它去出来呢？ 是吧？ 对呀、 啊，啊，没问题。这个首先咱说这排骨啊，选的时候啊，你得选新鲜的排骨，不要选那种冻排骨，这是肯定第一个。你要冻排骨不适合做这种清炖类的菜，那么就适合做什么，就是那个味儿比较重的，比如说像红烧啊这一类的东西。哎，那么排骨呢，咱们首先呢还是跟刚才牛肉一样，也要用水去泡它，泡完以后呢煮一道啊，煮一道、 嗯、也是要煮透了吗？ 相对时间长一些啊，但是这个就是也是啊，就不用再煸炒了，因为你清炖的菜嘛。 啊， 如果是你煮的时候你是这样啊，你看这汤最后打上沫子的时候啊，汤是清的，一般我是这样处理，汤是清的话，我这汤就留着了。 哦， 汤要是浑的，我肯定要换一锅水， 那就不要了， 要换一锅水。 哎、 那因为咱们讲的就是原汤配原这个原食儿，你不能够说这汤是好的时候你就给它倒。 明白？那汤里边就是炖的，它这个出水的这汤里边要加点料酒吗？ 一般像清炖的菜我很少加， 就不加了。 对，我一般就加两片姜，连葱我都不给。 嗯， 哎，配点小茴香，配点花椒粒就 OK 了。 嗯， 就是大火一煮，煮开了，煮开了以后呢，别玩命煮。你怎么了？ 不玩命，

对，明天的玩法不太一样，所以呢敬请关注明天的节目就好了哦。 哎，明天可不是说光喊周五毛铺周六毛铺的都没有。 嗯， 对， 另外一种 就是一个真情告白的环节。 哦，真的。 对，明天因为我们正好聊的是宠物嘛， 嗯， 就是它有一个留言板，您在上面呢写您和家人的故事也可以，写您和宠物的故事也可以，然后最后呢我们后台工作人员就觉得哎呦哪个让他这个痛哭流涕特别感动的，我们就选出来送给他100块钱和一瓶毛铺苦荞酒。 嗯， 哦，这样啊。 嗯呢，就叫做什么欢聚基金。 我觉得这个得了解一下选这个留言的人的喜好才行。 哦，泪点可低了。 那我们就放心了。 来来来，那那个苦荞这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接下来继续说排骨。 嗯， 哎， 就是莲藕炖排骨这事儿。 哎，刚刚说到了出水了，然后呢您说拿什么温水是温着它，什么泡着它 啊？不是，就是说啊，你炖 听岔了， 就是炖排骨啊，就是把汤啊那个沫子打出去。 嗯， 这个时候呢，看那个骨头跟刚才牛肉一样，这个是浑不浑，汤浑，我们要换清汤的，要重新换水。 嗯， 但是呢，你如果换水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肉是热的，你一定要用开水。 对， 你肉如果是凉的，要用凉水，甭管是什么肉， 温度一定要是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相近吧， 嗯， 咱别说绝 对 的， 对 对 对， 是吧？最起码相近的 是， 要不然的话，冷热一相激，这肉啊，这个就 又缩回去了 ，对对对，它就是梗了，就不好那什么了啊，愣了就。那么咱们说了，这个你这个把汤呢原汤打完了以后，刚搁姜，搁点花椒粒，搁点小茴香，就把香料这块调一下。但是如果你要如果肉要好的话，我说香料这块啊，您就别搁了，你就搁两片姜，就 OK 了。 哦，但是那肉得是极好的。 对对对对对， 嗯， 肉一定要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锅开了以后呢，您啊就是改成小火啊，改成小火炖个15分钟、20分钟，但是汤一定得宽啊。汤一定要宽， 中间不要加水，对吧？ 不要加水，炖东西一定中间不要加水，甭管做什么，你炖什么东西，中间不要加水，就水一次给够。然后关火，盖盖，你就别理它了。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个肉啊，这你摸这汤啊，锅外头那个锅啊，它不烫手了。你这时候拿筷子看这个肉，就应该是脱了骨了。这是解决什么问题啊？刚才说咱们吃完这排骨肉啊，柴的问题。吃完肉有柴不香，不香是怎么回事？不香就是肉里的汁水还有油全都跑了。 嗯 啊，刚才咱们说有胃使之出，有胃使之入，胃出呢就是腥膻异味要出去。我们通过泡水，通过拿水去煮它，包括红烧肉，我们去拿油去煸它、去炒它，都是为了让它把里边这些味道带走、带出去。这叫有胃使之出。那第二句话呢，叫有味使出，就是我把这些香料的味道，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香叶呀、桂皮啊，这些香料、酱油啊，完了酱啊，这些个香味儿，这些味道，让它再进去，就有味使之入。那么刚才我们在做排骨的时候，我们已经让它泡，通过浸泡出水，然后呢，我们同时呢，让它用温度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让它把里的汁水保留住。就原汁保留在里头，它的油，你柴为什么会柴啊？它里有油跟水跑了，它自然就会柴了。那我不让它这锅翻腾起来、沸腾起来，我让它汁水在这肉里头待着，那这肉它自然就滑嫩了，它就不柴了。所以这个为什么说开锅以后改成小火，要用这个锅的这个温度一点一点一点给它去成熟。包括最后关火以后，我不动它，盖盖去焖它，让这水的温度，汤要宽，水的温度把肉啊去我们叫捂熟吧，或者叫吞熟啊，一点一点让它去成熟掉。那最后这排骨呢，里头有汁水，拿起来以后手一抖呢，也会脱骨。 嗯 嗯 啊， 对，然后吃的时候呢，可以调个汁儿哈。 啊，对，你这东西就可以是调汁蘸汁吃了，那就是你喜欢什么了。 嗯， 比如说像那个小芳说，我爱吃辣的，你要来点辣椒油。是吧，调一三合油，来点辣椒油一调，是吧。然后王维说，我想吃个清淡的，最简单的，我买瓶蒸鱼豉油一浇，这就可以。 嗯， 这最简单的事儿了。 嗯， 啊，你要是像这个刚才熊丽说我要去这个做莲藕炖排骨，那这汤排骨炖好了，把汤弄出来，莲藕洗净了以后切成大块放进去去煮，把莲藕煮熟，排骨是熟的，你直接放过去一调味儿，搁点盐就行了，配点胡椒粉， 来点盐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给，就 OK 了。 嗯， 你要为了想这丰富一下口味啊，差点色啊，像刚才维哥说了，我贴切点甜玉米， 哎， 放点这个胡萝卜， 嗯， 是吧？ 嗯， 也可以，现在也有这么做的，没有问题啊、也可以。但是，你做这莲藕炖排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锅不许使铁锅， 对，藕容易黑。哦 啊、 我刚才想问这个，因为我们家有的时候做出来之后真的 对，因为现在好些啊，就说我使铁锅，我们家铁锅就补铁是吧，其实这中国人使了好几千年的铁锅，嗯，但是呢你做这个菜的时候你别使铁锅， 嗯 啊，你使不锈钢锅呀，使玻璃锅呀，像说使砂锅呀都可以，但唯独不许使铁锅。 嗯， 不光是藕会黑，这汤还会黑。 哦， 这汤最后做完了以后啊，就是蓝不拉几的那色儿， 嗯， 蓝灰色，啊，我说就跟中了毒似的那颜色，非常不好看，没有食欲。就是你吃是不会受影响的，但是你看着真是没有食欲。 嗯，不过一想这里头炖的这些，我就想起来，那天 别咽口水， 是有点饿。那天就那个赵雪莲赵导还讲了一个他跟他儿子的故事，哎呀，给我和小胖乐坏了。他说呢，就是有一天周末的时候带着儿子，因为儿子到那边可能周末要学个比如什么散打呀拳击呀，就男孩嘛 啊， 然后带着孩子在商场里头，因为饿了，然后就要吃一碗那个藕弄的面条好像是，但是他儿子着急呀、啊、然后他儿子就一会儿跑到门外的，一会儿回来，一会儿跑到门外，但是呢后来赵导就说了，说这个藕特热，那让我慢点吃，要不烫嘴。所以他们儿子跑出去跑回来，就跟他妈说：“吃藕，吃藕。”一直在这么说。后来给赵导气的，因为孩子小嘛，才上一年级，所以一说快了就是丑这个字，好多人都看，那意思都看，嗯，到底丑不丑？ 孩子怎么老说实话呢？ 妈妈吃狗。 哎，但是刚才说到这个说蘸藕的时候，那个说三合油，然后呢炸点辣椒油放进去哈，可以当那个调味汁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吃饺子来了。 哎，也可以啊。 可以， 我就默默地咽了一个口水。然后呢你知道，就是那个我这两天呀，不知道为什么想吃所有跟馅儿有关的东西，什么饺子呀、包子呀、馅儿饼啊、菜盒子呀，我就特别想吃这类东西。所以刚才在说藕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其实藕可以做馅儿， 对 吧？ 对，藕莲藕馅儿非常 好，也可以做馅儿， 没问题。 哎，你就想，然后蘸点三合油，刺点辣椒油， 哎呀， 往里那个。但是藕做馅儿的话，好像容易汁了。 嗯，对。就是咱们可以是换一种，不是说 杨老师又被咱们带跑了，怎么开始说主食了？ 这个不是说是用藕做馅儿，是馅儿里可以配藕 啊。 你换一种思路， 哦， 你藕莲藕馅儿没问题，可以做啊。就是刚才像你说，一个支棱着不好包，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太多了以后嚼着、 哎、 口感不是特别那什么， 对对对、嗯、费牙。 嗯啊，那你可以说，比如说我做肉馅儿调肉馅儿的时候，我搁点藕啊。您咱们过去说搁马蹄，就是汆丸子什么的搁马蹄，那你可以搁藕，一样非常好， 就好吃 啊，酥的。 费什么这劲呢、啊？切开直接炸藕盒啊，多好吃啊！ 不不不，乐趣不一样。 他就是想吃带馅儿的主食， 你就是想吃饺子呗。 哎， 还非那个藕搁进去， 就必须要这样， 还不好包。 不，必须要这样。我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说，那你多费事儿。就像你说炸个藕盒，你擀点面片，不，我是必须要吃到沾了馅儿的那个皮儿、嗯，我认为非常好吃。 来来来， 这 样这样，就是接下来让小胖和熊丽分别说几个在北京能吃到的，就是饭馆 红烧肉的地方是吗？ 对，推荐一下啊。当然了，也有作业要留给杨老师啊，因为有听众问问题。 还有我的作业。 对对对，你可以稍事休息 啊。行， 来小胖，你们俩谁先来？ 你先来 。 快点的， 一下俩人还。 哎，我先说一个在外地的、 哦， 就是马上到国庆了，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出去玩哈。在青岛有一家特别有名的吃排骨饭的馆子，您上网一查就能够查得到。他们家呀做了很多年，就是以排骨 饭著称的，特别简单，就是蒸得的米饭，然后上面呢给你浇这种各式各样的排骨，有什么单排的、大排的、双排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那么好吃呢？ 而且它那排骨就是清炖的。 有红烧的 哦，也有 红烧的，因为 我吃的都是清炖 的，我吃的是红烧的。 哦、 然后，因为它的那个肉是属于刚才杨旭老师说的酥烂的，而且它敢于浇汁儿。你想那个米饭哈，那个浇完汤之后肉汤浸过，它能不香吗？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排骨，有纯的肋排，但是也有带软骨的那种，我喜欢带软骨，嚼起来咯吱咯吱的那种。 那个叫前排，我们到市场买叫前排。 嗯， 因为那个太好吃了，所以如果是去青岛玩的朋友可以去查，它是一家老字号，凭借这一道成为老字号不容易吧。 哦， 所以专门做排骨饭的。 哎，青岛吃排骨饭是有讲究的，就跟咱们吃一些北京的东西它是有顺序的。你知道为什么他会用那种比如说小排，那就是比较精致的了，好多地儿用的全是肋排，就是他那个排骨非常大，先弄两盅小酒，或者您喝青岛啤酒也没问题，先把这排骨给 啃了， 然后呢它那汤是无限续的，您拿那汤就排骨汤泡着那米饭，等于您吃完肉了喝完酒了再吃点主食，又有汤又有主食，特舒服，是这么吃。 对，而且你知道，其实我不知道伟伟怎么样，杨老师怎么样哈，但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不是精肋排，我认为精肋排不好吃， 哦，没味儿是吧？ 我特别喜欢吃的是那种大骨头，就是里头属于要有骨髓， 真爱受苦。 然后就是一定要有贴骨肉的那个地方， 哦， 就是要有那种咂么滋味，一点点往出抠那个肉丝儿的那个，那是我最爱吃的。 你应该学考古去。 这个 麦当劳出宅是吗？ 我接熊丽一句啊，他这个位置啊，其实我建议吃什么，就是吃前，刚才他说是那个摘脆骨啊，刚才说叫前排， 前排 呢就是肋骨这块呢，就是它也是那个脆骨的，但往就是腔，我们叫腔骨往肋往那个脊柱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啊，它这个我们就是叫梅花骨啊，这个块肉叫梅花，就是上脑这个位置， 哦，三角的那个， 对，就是上脑，我们就是叫 上脑 这个位置。 对对对， 那么上脑特点是什么？有肥又有瘦， 对， 它是块活肉，非常好吃， 中间还有骨髓。 对，所以你要吃排骨的话，你要使前排，不要说上面那块太复杂了，我不要什么的，那块肉其实是最好吃的， 特别香， 炖着吃是非常好吃的。 哎， 前面下边这小的这肋排做什么呀？做糖醋小排非常好，上边是炖着吃非常好。 嗯， 不过刚才小熊一说那个排骨啊什么青岛啊，我就想起来，真的我现在还有一个念想，就是上次我们一块儿去了青岛，然后人说山东除了那个大馒头特别有名以外，还有一个叫排骨的包子 啊。对对对对，北京有卖的 啊。真的吗？ 北京在鼓楼那儿有一家卖山东包子的地儿， 哦， 就山东馒头它应该叫，然后他们家有大包子，里头就真的有小排骨。 哎呀呀呀，一定 要 尝， 有 一定要尝， 就在鼓楼。 好好好，哎，刚才你说的是外地的，再说个近点的呗。 淮阳府和游园惊梦啊。 好，一会儿小胖都没得说了。 还有就淮阳府和游园惊梦他们家的那个红烧肉，因为他们家是同一个品牌根这个主牌，一个是副牌哈，然后他们家的那个红烧肉真的是，尤其是在茨菇下来的时候会有红烧肉炖茨菇，他们那红烧肉上来的时候首先你会觉得特别过瘾，尤其是对于嗜肉的朋友，因为它是一整块上来的，只不过会大小不一，就有的会是小块，你要跟他说一声他会给你稍微小，但整体是一大块那种，在淮阳府应该坐着房子上来的，就它的整个那个器皿很好看，然后在游园惊梦是上一小盘这样，然后那个红烧肉真的是炖出滋味来了，上来之后就真的是他们用那词儿形容，就端的时候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就颤颤巍巍的上来，而且 北京话叫得楞得楞， 哎对，然后那个上面的皮是半透明状的，上色上的非常好，然后那个肥肉入口之后，因为我是不吃肥肉，我是真的不吃肥肉，我会把肥肉都剔出来，然后但是他的那个肥肉我吃是因为就刚才杨老师说的它是酥烂的，入口就化掉了，然后瘦肉一点都不柴，而且它的汁儿收得非常的好，是粘稠状的，所以最后你拨点米饭进去你就会觉得滋味很浓郁，因此我认为他们家的红烧肉不管是淮阳府也好还是游园惊梦也好都值得尝试。 好，哎呀，不过听众也很爱你啊， 你比如说像 DH， 人家专门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就说哎，这是熊姐最爱的红烧肉，我们看了一下，嗯，反正是肉 萝卜不少啊。来，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啊，一会儿我再给大家推荐两个也吃红烧肉不错的地儿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因为时间的关系，赶紧说两个地儿，一个是北京雁的红烧肉， 嗯， 也特别好吃，就是特别紧实，不是那种特别散的。还有呢，就是通营中心的二层还是三层，他们家的乳鸽还有烤乳猪还有红烧肉都特别好吃，因为我就吃了这么三道菜，没吃素的。那红烧肉真的太惊艳了，就是那个肥的稍微嘴一碰就是一汪水，瘦的呢还就属于那种也不柴，同时还特别有嚼劲儿的，我就爱吃那种的红烧肉。 嗯， 然后上海的那种本帮的，我个人不是 浓油赤酱的那种， 对对 对， 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原来吃过，是在哪儿？是名园还是在哪儿吃的？我具体忘了。也挺好吃，是属于我能够接受的范围，但是估计很多比如说爱吃甜口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那个还不够正宗， 嗯， 所以这就不推荐了啊。这个要不要给朋友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可以， 因为他说的这菜我也特别爱。 可以啊， 酸菜白肉 怎么做？是的，酸菜白肉，这就是留给杨老师的工作。 嗯，哎呀， 那酸菜白肉，咱先说啊，得有你得有酸菜啊。 嗯， 酸菜呢，咱们现在一般咱过去北京啊都自个儿鸡。鸡酸菜、大白菜，因为过些日子啊，北京这个天凉了，就开始鸡酸菜了。那么咱们现在一般都是属于买的， 嗯， 买的时候呢，咱们首先白菜啊，你买完了以后我挑啊，上面别有那个粉红色的。啊，那粉红色的就是那个亚硝酸盐，完了挑这个就是没有粉红色的，然后回来以后呢给洗干净了啊，给切丝。那切的时候呢，咱们注意白菜帮啊中间你啊这么厚的帮子片一刀再切丝啊，然后拿水稍微再洗一下，再泡泡，把它那个酸味再撤一撤啊。这个是酸菜，完攥干净水，一定攥干净水，放一边就 OK 了。白肉呢，蒜泥白肉里的白肉呢，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煮过的白肉，不是鲜的。你先提前把肉汁煮了，煮完了以后呢，我们一般都要弄的就是得压，上面放重物压，搁一个板上，然后呢上面再一个板，把肉搁中间，再搁一个东西， 哦， 一般搁几个菜墩子啊，或者弄个什么，诚心弄个重物去压，把肉压紧实了，热的时候去压，这凉透了以后，它自然就紧实了。啊，挤释完了，那个现在呢，好些都是放到冰箱里头，放冰箱也有缺点啊，就最后出来以后，这个肉啊，这个有股这个味道，冰箱里冻过肉不好，就腥了。那么这个肉呢，在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给它煮的就是特别的辣啊，煮的时候开始煮的时候，煮的就是七成熟、八成熟就 OK 了。你煮的特别烂的时候啊，你在切的时候啊，就容易。散的， 对对对， 就容易散。你就说我给弄硬了再去切，它中间那个肥油它还是会散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你看外边它那个肉，它那个切的特别薄的什么的哈，比如说像什么砂锅居这些大白肉什么的，它都不是特别的这个烂。那么这个烂在哪儿？是在锅里再去炖的时候。那么咱们有时候在家里做这个白肉啊，蒜那个砂锅白肉，一定把这个蒜那个蒜泥那个酸菜白肉。一定把酸菜搁在锅里炒过了，炒透了以后，你再放到另外一个锅里加汤，把白肉放平了以后，你再去炖，啊，然后你再去炖，那么只有是这样，你才能够那个，就是说把这肉白肉炖得好吃。那么炖的时候呢，搁什么呢？搁胡椒粉，一定配上胡椒粉，酸口呢，你是这样，你这本身这酸菜它是酸的， 嗯， 如果说你吃的时候不够酸的话，你可以在临出锅时稍微提一点点的白醋，